新广播所有电台 TAP 的广播部城市频道，现在是林阳东方的新闻。本地新增一千336起冠病病例，单日新病例两宿两日最提到两千起的，另外两个人病逝。卫生部门展开小各项是其中35起新病例由境外输入，其余是本土病例。每周病例通报率是3.2倍，本地计累计病例达到126,976起，其中一千338个人死亡。黄木出事办公之后，建筑公司商场个景点必动清洁工作。消防部个清洁公司表示，近期需求增加至少20%，或者客户也会要求到配套当加入消毒服务。清洁公司指出，除了值班个清洁工作，伊人也会为开放空间个平面接触点加上纳米消毒抗菌涂装。这种涂装拥有自动消毒的功能，有效期长达至少半年，受到客户的欢迎。或者家庭挂四日的长照物，叫老家挂出真正感情。食来服侍后挂话，当季需求大增。受访问的食来娱乐张一杰表示，长照物的门票早已抢购一空，有卡达车出租店的生意红火。本来三个光病单日新病例两宿两日聚集到两千起以下的主病。本来三卫生保健小表现是当地早日新增一千352起病例，另外有5名病房逝世。本来三个累计病例突破445起，报415康859起，其中35,555人死亡。台湾新增一万7,810起冠病本土病例，再创单日新高，并且出现一名年纪上岁的重症病例。台湾东洋社报道，年纪上岁的重症病患是一名未满一岁的男婴，伊因为有疾控人就必须插管抢救。中国上海福利院将患有生命迹象的逆症者放入西毒事件。有好多名官网被免责或是立案调查，登记证件调查之后，宣布对无能证件问责。中国社交网站媒体最近爱国流传有关视频，为明显是到上海市浦头区一个福利院的外口，并以光能网发现是到来的流浪患有缺失。之后呢，赶紧爱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出来拍开四道确诊，到许几个拍入的民警花斥这福利院超工人命。新闻报告网络。